欢听。 他反正其实 就是喜欢听。 他反正其实 音乐更动心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音乐感动心。 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叨叨。中秋节已经过完了，今天我们又恢复到了往常工作生活，当然这个点儿大家应该是都下班了吧。也有依然在放假的朋友，当然也存在依然在加班的朋友。不管你正在做着什么，那都希望你在收听午夜情歌，还是要问候一下大家，晚上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互动一个比较好玩的话题啊，就是这个呢也是会比较具体，因为我们现在呢都是用微信来交流，就微信几乎成为我们每一个人，或者说除去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，那基本上从十几岁的孩子，然后一直到几十岁的这个中年人哈，中老年人都在用微信。但是微信呢其实包含很多，不管是朋友圈啊，还是这个聊天啊，或者是这个一些他们的设置，包括他的一些小游戏等等等等。那么有没有一些情况是你特别接受不了的呢？就比如说我突然间想到微信连续60秒的语音好几条 VS 突然间给你发一些长篇小论文那样的一段，就是特别长的微信文字，你更受不了哪一个呢？当然还有像哦，就你哇说了一堆，对方回了一个哦或者嗯，这些哪一个更戳中了你的雷区？今天我们就来互动这个。那互动方式当然就是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咯，待会儿我会上来跟大家一起来沉浸式打招呼，当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，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能够找到我啦。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，真正的自由是敢于拥有被讨厌的勇气。 在噩梦中转眼，直面这残忍的世界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，留恋却来不及告别。如果结局今生惨烈，无惧在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当时就算深渊。 牵你手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辗转时空会挫伤，会心痛，依然奋勇去战斗，才叫英雄。抬头，乱一战不休，回首，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，不魂在放肆狂游，说不，你一腔孤勇。那 噩梦中睁眼，直面这残忍的世界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，留恋却来不及告别，如果结局仅剩惨烈，无惧在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到十九层深渊。 牵你手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辗转时空会挫伤，会心痛，依然奋勇去战斗，才叫英雄。抬头断一盏不朽，回首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，孤魂在放肆狂涌，守护你一腔孤勇，那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，不会再放肆狂涌，守护你一腔孤勇，哪怕未来如洪流，也不曾退后，到现实无路可逃，追望着希望缠绕，也依旧无所谓的伤，做吹鼓手的草，双生的烈焰出家，借出风声阵招拆查，也不曾退后。 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的《破茧》，依然是很有他的独特的音色，还有独特的魅力和爆发力。破茧成蝶，我们都要有直面困难，还有接受别人被人讨厌的这样的勇气，就像今天的晚安心语一样。嗯，我觉得能够拥有这份勇气还是很难得的。如果你真的拥有了，那我想那真的是所向披靡，破茧成蝶。好啦，在聊天室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哇，今天呢我们的冯氏播报现在已经达到了，已经13万多了，还在涨，谢谢不羁之士，以不羁之士为首的数据组，数据组精灵们，谢谢你们的激情点赞，为我们的五月情歌曲炒数据哈。那第一名是不羁之士，第二名萤火虫，第三名是麦田守望，现在是暂列前三位。当然也欢迎抖音上的好朋友们，我发现这个几天不见哈，放了3天的假，哎，回来之后，回归之后，大家都有一个特别好的状态，因为这3天，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，调整一下。过节的心情和家人亲朋好友团聚的心情，这种愉悦还没有过去。好，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也可以跟大家继续分享中秋的余温。来吧，今天的话题再来说一下，就是微信，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微信咯噔文学。这个什么叫咯噔文学，就是你看到某一个让你接受不了的点，你会心里咯噔一下。你比如说，我是特别受不了60秒长语音的，你要是一条60秒，我就已经皱眉了。就当我发现打开微信弹出来说60秒语音，哎，我就迟迟不愿意点开。如果要是连续几条60秒，那我真的会崩溃。而且现在我觉得新版本改良之后还好多了，就可以转文字嘛。之前好像转文字都比较费劲，然后呢他又不可能说拉进度条，你就必须是中间如果要是断了，那你就得从头开始听。哇，这简直就是对我这种急性子急脾气的人的一种折磨。那你呢，我看看大家都受不了哪个啊。斯坦福乔说，工作上的问题解答有时需要语音，大多数的时候呢能用文字我尽量用文字。是的，这样还是很好啊，可以方便大家去理解。笑多多，我选语音，不太喜欢长篇文字。哦，好吧，那看来相比之下你更受不了长篇大论。嗯，灰飞的狮子，老母亲发来语音都得耐心听完。 是，有的时候家人呢，就尤其是爸爸妈妈，可能他们打字确实不方便，这个我们还是要理解一下。所以呢，他们就会发语音，或者是发很长，因为一段语音60秒还不够他们说的。但是呢，通常这种情况，我会选择直接一个电话打给我妈，妈妈有什么事咱们电话说吧，就不要语音来语音去了。好啦，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保持联络互动。还有呢，我们除了逢时播报，每天的音乐默契蓝牙也继续开启，看看今天晚上你能连上几首，又或者一首都连不上也是有可能的。不得不说呢，今天晚上会有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曲，但是呢非常的经典，只要你听前奏就可以听出来，是一个女歌手演唱的。那提示到这里，看看大家有没有能够连上蓝牙的啊。第二首歌来听素雨阳，夏天最后的夜晚。现在在听夏天的歌有一点延迟，因为秋天都已经来了，但是这首歌很美妙，就当我们再回忆一下过去的这个2021年夏天最记忆难忘的一个夜晚吧。 你像列车在我身体经过，留下的星河多纯真又失落，讲什么失去呢，我从没得到过，从没被明目张胆的偏爱过。你在南方夏日午后遇见我，像一朵玫瑰在沙漠盛开了，和人生有关的我从没在意过，却对你存在的时间舍不得。让我们在夏天最后的夜晚拥抱好不好，让宇宙在夏天最后的夜晚爆炸好不好，让烟火看向我吻你的那一刻，就后的夜晚告别好不好，让心跳在夏天最后的夜晚渐渐消失掉，让海水吞没我动情的那一刻，就别执着。 素雨阳，夏天最后的夜晚。但是呢，现在是秋天，我觉得北京的秋天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季节，应该也算是大家心目当中一年四季当中最美的一个季节，因为秋高气爽，是真的让你感受到四季分明，四季分明哈、啊，天很蓝，云很淡，但是呢又会觉得很高远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，无限的浪漫，无限的生机，还有无限的那种安逸全都来了。 刚才让大家连这个音乐蓝牙，目前不得不说还真的是没有人连上。好，我看到这个生如夏花说城里的月光，哎，这最近几天好像一直在 Q 这首歌，是不是对他有什么执念呢？还有新田蹲一首周笔畅的101电话101号码啊什么的，然后小薇连一首王菲的歌，好吧，目前还没有。好，我们的冯氏播报直接现在就可以乘以四了哈，已经40多万赞了，谢谢数据组。现在你正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呢？不管你在车上，在家里，用收音机还是用 APP， 那么请听好，其实刚才说的那首经典歌曲马上就要来了。我想无论你是70后、80后还是90后，甚至是00后，你都应该听过它。当然呢，越年龄大的朋友越对它有感触。梦醒时分， 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 这首歌真的没有人想得到，因为实在太经典了，也是太有年代感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首歌，因为那个时候很小嘛，他听不懂歌曲里面的意思，但是就觉得哇好好听啊。哎呀，不得不凡尔赛一下，我从小呢这个审美真的就很在线，无论是对音乐的审美还是对这个视觉上的审美，我觉得我还是都比较在线的。因为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两首歌，一个是这首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孟庭苇的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。然后小时候呢就是这两首歌轮番的唱，尤其是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，哇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，每天都唱每天都唱，唱的我妈都烦了。但是呢很经典哈，就可以想想那应该是20多年前的歌曲了，现在再听呢就是儿时的回忆。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勾起你的怀念呢？刚才看到抖音上面有好朋友也是在车上听，第一次来到直播间，啊，很开心又抓到了，就每天都在捉这样的用户哈，就像捉虫一样。没关系，大家再接再厉啊！虽然说刚才呢这个连蓝牙全部团灭，但是继续加油，应该还会有的。今天我们来互动的话题就是微信60秒语音连发几条，还有就是这个长篇的小作文以及非常简短的哦甚至不回，你更接受不了哪一个？还有其实关于微信，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我特别不理解的功能，并且现在很多人在用，就是仅3天可见。哎，我在想为什么要仅3天可见呢？这个那如果要是仅3天可见，我这3天没有发朋友圈，那就看不到朋友圈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为什么不直接把朋友圈关掉呢？哎，所以这也是我不太理解的一个功能。另外有没有大家也接受不了的，比如说朋友圈你会刷到什么样的内容，或者说你是不是经常发朋友圈呢？你最讨厌刷到的这个朋友圈的内容是什么呢？都可以来互动一下。接下来呢那就继续来听歌，稍微轻松一点，来自张震岳《爱的初体验》，依然是老歌哦，经典双杀。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

今天晚上这个时间，大家应该相对来说比较放松，因为刚刚过完节，愉悦的心情还留有余温。开始的工作呢，也并没有那么的紧张，所以大家就来放松一下吧。但是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来说微信歌灯文学，就是关于微信上面的种种，包括群，就是我们经常会不知不觉就被拉到了一个什么群里面，然后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包括群里的人可能你也不认识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对于我来说我会比较抗拒。还有就是我会觉得，就之前没有出那种邀请的时候，后来有了邀请说你可以点拒绝，你不加入或者怎样，但是之前就直接就拉进去了，这种我就很受不了。然后还有微信啊，包括朋友圈的黑名单，或者说是仅三天可见啊，仅一个月可见啊，仅半年可见啊，等等等等。还有就是微信上面的一些好友，其实我知道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呢，微信上面更多的是社交礼仪，所以呢，加的所谓的好友也并不一定都是自己熟悉的人，有的微信号可能你如果不备注的话，你都不知道他是谁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，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，关于微信的歌灯文学。这是，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点社恐，或者说善于社交。我是明显不善于社交的人，所以我的微信好友数并没有很多，而且也并不是很经常和人聊天，甚至有的群里面也是直接屏蔽。哎，可能拥有我这样的人的微信也可能是一件无聊的事情吧。来吧，继续在我们的午夜情歌聊天室听听 FM 上面来跟我保持联络，还有在微博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都可以文字互动。如果你想看视频呢，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。今晚的固定盲盒来了，看看谁能够拥有它吧。 美丽的女孩那自在的模样，总是很难被记得。迷人的男孩那巨星的渴望，你对理想快乐着。不准情绪化，不准偷偷傻脸，不准回头作假，命中这位苦的作作。恋爱漫游中，个个都似懂非懂。哦下雨只不过有谁为你干苦过，孤独只不过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，尤其是歌曲结尾的部分还真的有那种环境音，就像在一个咖啡馆里面。反正呢只要看到咖啡或者是咖啡馆我都会特别的喜欢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很钟爱于咖啡的人，虽然我并不是很了解也并没有很讲究，可是呢我特别喜欢那种环境很好的咖啡馆，就是觉得你坐在里面什么都不干，就是静静的发呆放空，享受着那一份宁静，窗外的阳光或者是雨都会让我觉得很浪漫很惬意。看到了夏花的订单，好，我收到了，因为他给我发的是悄悄话，所以我就不读出来了。刚才呢说到就是大家比较接受不了的微信上的行为，塔克说我觉得现在微信群哈，大多数人都讨厌发诸如什么帮忙砍一刀啊之类的，对，这样的链接，还有一些群管理员看到不及时撤退的，这种情况下踢走的是多数。对，还有就是我觉得比较尴尬，其实在职场上面或者说是在生活当中，因为碍于面子或者说这个社交礼仪吧，所以也不方便去退出一些群。因为之前我记得如果要是在微信上你比如说你自行退出的话，那个群里面底下会有一个显示谁谁谁退出群，退出群聊，然后就会让人觉得有些尴尬，但现在好像不会有咯。所以如果你不想在某一个群里面，那就直接退出好了，悄悄的。好啦，那么公布一下，现在我们又可以逢时播报了，已经54万赞，感谢数据组们。那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会公布一下我们的前三名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歌。哇，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年代感，但是它没有那么老，反而它相对来说比较小众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，来自 F4 的一首歌，叫做 Te Amo， 我爱你。 找得到你眼里清澈的光，告诉我地球上的语言怎么去形容那一种比你还更久更浪漫的永远。你在我手里是什么放慢感动，放慢了爱，让这一颗心有一片落地霜，静静地看我们始终向着仰望，有了你我才能往更大的路走，疲倦不过是偶尔起伏的沙丘，那一场场有梦也有泪的画面，不管绕了几圈，他会带我回到你的身边，只想对你说 Te Amo， 装在你的心中， 平凡又简单的信念， 我温柔两个人走得很久， 只要你快乐我才能笑得，爱是我们 首诗，也 也就是以为紧紧守护我的天使，就算在别的天空下看到别的彩虹，我依旧只相信和你狂奔的宇宙最美，在生命的转弯路口遇见了你，遇见了爱，让那一些擦肩而过的遗憾慢慢散开，让出一整片的未来，有了你我才能往更大的路走，疲倦不过是偶尔起伏的沙丘，那一长串有梦也有泪的画面，不管绕了几圈，他会带我回到你的身边，要你对我说的样我的爱像同感受，只有你值得我温柔，从此不再追求别的追求，爱这片田野青草的香味，让我带你去体验，想对你说的爱，从我钻进了心中，平凡又简单的心， 我温柔两个人走得很久， 只要你快乐我才能笑乐，爱是我们的理由，要你对我说 Te amo， 我爱你，一句西班牙语。当然西班牙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，浪漫的国家哈。不管是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，亦或是小城科尔多瓦，什么瓦伦西亚呀等等等等，都会让人流连忘返，而且每一个地方呢都有不同的风情，整体来说就是给人一种很热情的感觉，就像他们的语言，就像他们的这个性格，都是热情似火，爱呢就要勇敢地表达出来。但是我觉得可能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性格，有主动就有被动，那我想有的时候互补，也是一种完美的搭配。好啦，来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能够就是接受不了的哈，接受不了的一些微信上的一些行为。结果发现大家依然在连蓝牙是吗？哎呀，我们的这个蓝牙真是经久不衰呀，续航能力相当强。好，那就以后呢每期我们就默认啊来连接音乐蓝牙，看看今天晚上的默契值有没有人跟我能够连接成功，匹配百分百。目前没有。好吧，继续可以连着我们的蓝牙哈，蓝牙信号不稳定，挺稳定的。行吧，那大家就继续来连接着，当然也有默默在听的朋友，因为刚才在抖音上面看到有一位好友，他说每天都在听午夜情歌，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，就像一个老朋友陪伴在身边，伴我入眠，很开心，能够被你们喜欢也是我的幸运。进入今晚的树洞信箱，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的树洞信箱，我们就配合今晚的话题来聊一聊。其实我觉得能发文字就少发语音，也不是说语音不好，其实呢有的时候微信还真的不能拖进度，所以60秒如果中间有停顿或者有一个疏漏，那你也必须从头再听。有一些关键事情的沟通以及和关键人沟通的时候，这个就很容易踩雷。另外呢，文字其实更方便接收者， 不论是接收和理解信息，还是转发和回复信息，都更简单。所以如果你们是上下级的关系，那么还是文字更好，同事之间也发文字，则显得更加的尊重。当然也不是不能发语音，这并不绝对，要看你跟什么人发语音。恋人之间发语音再正常不过了，尤其是两个人不能见面，不能在一起的时候，语音可以充分地表达你的语气、情绪，可以让对方更加直观地感知到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，开心还是不开心，亦或是传达甜蜜。但如果仅仅是文字的话，可能表达的并不是那么的到位。其实不管你接受哪一种，或者不接受哪一种，换个角度想一下，当你打开微信的时候，看到好几条60秒的语音，或者是一篇长篇大论，是什么心情，那你就会明白该怎么做了。好吧，社交礼仪呢固然重要，但是我想如果要是跟对的人，跟爱的人，亲密的人，无论你是朋友啊、家人啊，或者是恋人，那无论你是用语音还是文字，都不足以表达此刻的心绪。来听一首《我可以》，来自房东的猫。 好，不得不说呢，我们今天晚上终于有蓝牙连接成功的了，是我们的 Tucker。 是的，他说盲猜一个蔡健雅还真的有，但是今天晚上准备他的歌曲并不是你们说的哟。好，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蔡健雅的歌，那今天我们就来听这首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。好啦，今天我们也算是默契值满分。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，我应该可以冷静对待，微笑点头不记着安排，宁可心头留些空白。哦，爱本是尘埃，哦，爱落在心海，哦，爱不知不觉渲染开来，更改未来。 蔡健雅的一首《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》。是的，我们永远要对爱情抱有期待，即便可能我们曾经受过伤，有过痛，但是当下一次爱情来临的时候，你还是以一个满满的开心的 积极的、乐观的、美好的状态去迎接它，拥抱它，相信会治愈你的。好啦，来公布一下今晚的点赞助力榜。第一名不羁之士，第二名专治小心心，诶，这是一个新的 ID 耶。第三名麦田守望，谢谢，这是前三名。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熟悉的亦或是新的朋友，感谢所有的点赞还有所有的数据，当然也谢谢我们所有人的陪伴。今天晚上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，夜空渐渐落幕，可城市还要继续。晚安啦，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夜晚，明天继续加油，而明天我也会继续在这里等待着你。周四的盲盒之夜 C 位出道，所以明天记得来哟。好啦，再次跟大家说晚安。